现金店。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 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在南京，心向延安，蒋介石的心腹爱将为何苦苦寻觅共产党？ 这么重要的一份绝密文件，怎么就落到了周恩来的手上？ 官居要职，步步惊心，一位国民党的高官会如何影响解放战争的进程？ 郭汝瑰要职，正是声东击西，要让他在西面落入圈套。 朋友的不解，同僚的怨恨，背负骂名的他将会怎样诠释忠诚？档案为您解密，郭汝瑰潜伏在蒋介石身边的窃听器。 1945年8月15日，日本人投降了，在重庆红岩村中共南方局一间门窗紧闭的办公室内，周恩来坐在办公桌前，正在翻阅着一份文件。炎热的天气让他的额头挂满了汗珠，可他的注意力都在这份文件上。在这份文件上时而写写画画，时而眉头紧锁，看来这份文件的内容不简单呢。这份让周恩来如此紧张的文件，正是最新的国军战斗序列。这份文件里究竟是什么内容，让周恩来皱起了眉头呢？ 1945年夏天，希特勒战败，日军已成釜底抽薪。虽然抗战还在继续，但国民党的战略重点已经开始转移为着重研究如何对付共产党。为了防止日本投降后武器装备落入八路军、新四军之手，以及苏联军队进入东北后可能带给共产党军队的支援，国民党内部制定了庞大的战略调整计划，即国军战斗序列。这份计划囊括了国民党几乎所有精锐部队的战略部署、作战意图。后来国民党的全面内战战略就是这一计划的发展与演进。 这份国军战斗序列，据记载，在国民党内部一共只打印了13份，看过他的人不过蒋介石、陈诚、何应钦、顾祝同等寥寥数人，属于国民党内部最高等级的军事机密。而他的主要编写人，就是当时国民党军政部军务署副署长郭汝瑰。 郭汝瑰，1907年出生于四川铜梁，黄埔军校57毕业，后又进入陆军大学深造。在抗日战争中，郭汝瑰的出色表现让他颇受陈诚、顾祝同等人的赏识，更成为了蒋介石眼里的军界精英，嫡系中的嫡系。此时的他年仅38岁，却已经官拜中将，更是在国民党中身居要职。 这么重要的一份绝密文件，怎么就落到了周恩来的手上？难道共产党在蒋介石的身边装了窃听器？其实说起来很简单，就是郭汝瑰凭借着自己的记忆又撰写了一个副本，把它交到了共产党的手上。但是

并且负责向蒋介石提供作战方案，定期到蒋介石官邸汇报战况，听取指令，有时甚至还要随蒋介石到各战区视察。可以说，第三厅是国防部里的要害部门，而第三厅厅长一定是蒋介石身边最信赖的人。尽管此时郭汝瑰已经接受了组织任务，但对于这个要全程参与策划与共产党作战方针的第三厅厅长，郭汝瑰心里还是十分抵触的。他不愿意自己成为可能会杀害自己同志的刽子手。就在郭汝瑰犹豫不决准备打退堂鼓的时候，已转到上海任川沿银行上海办事处主任的任连儒向他转达了党组织支持他出任第三厅厅长的意见。听到这个意见，郭汝瑰有些意外，他向任连儒说出了自己的困惑，但任连儒一句话就打消了郭汝瑰心中的疑虑。作战厅厅长你不去做，自然还有别人抢着去，你去了可以更方便地给组织提供情报，至于作战计划你尽管做，一式两份不就成了另一回事了吗？从此郭汝瑰就像是一个埋藏在蒋介石身边忠实的窃听器一样，自己每次制定作战计划交给蒋介石审的时候，也会准确无误地抄送一份转到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手中。很快郭汝瑰就感受到了自己出任第三厅厅长的重要意义。求人得人，几经周折之后成功找到组织的郭汝瑰又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郭汝瑰和共产党有联系，是个间谍， 深入虎穴潜伏在蒋介石身边的他又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所有的作战计划还没有下达到部队，就已经被放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书桌上。 红色特工传奇经历档案正在为您揭秘。 南京蒋介石官邸的一间会议室，1945年国民政府从重庆迁回了南京，能够在这间会议室进行官邸汇报，在国民党内部是一件人人艳羡的事情，因为在他们看来能来这儿的都是总统身边的红人。就在郭汝瑰担任作战厅厅长之后，1947年5月12日他接到电话，要他晚上前往总统府，蒋介石要听关于山东军情的汇报。 1947年初，国民党为实施重点进攻计划，在山东战场上集中了约24个整编师、60个旅、约45万人，吸取了以往分路进攻常被分割歼灭的教训，决定采取集中兵力、密集靠拢、稳扎稳打、齐头并进的战法，意图先攻击解放军的鲁南解放区，进而占领山东全境。 晚上8点半，郭汝瑰和国防部长陈诚一起走进了总统府，来到了这间意义非凡的会议室。 蒋介石的重点进攻计划也给山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意图消灭国民党有生力量的战略目的制造了不小的困难。根据中央指示，华东野战军主力实施了迷惑敌人战术，使蒋介石、陈诚心理上产生错误判断，他们误认为华野攻势疲惫，可能继续向东北方向的淄川、佛山方向撤退，遂命令各部兼程前进，跟踪追剿，以实现在鲁中山区与华野主力决战之目的。 那天晚上蒋介石兴致很高，会议之后还留郭汝瑰一起吃了晚饭，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所有的作战计划还没有下达到部队，就已经被放在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书桌上。 郭汝瑰一回到家就将作战部署抄录了一份，交给前来联系的任连儒，并且特别叮嘱说，这一次的战斗序列中有号称国民党军队五大支柱之一的整编74师，全部美式装备，要解放军务必格外提防，特别小心。郭汝瑰的这份情报很快被转送到了华东野战军戴司令员粟裕的手上。

你的故事天地， 为您解读双十一第一手的优质商品，第一次的空前优惠，第一刻的顺丰到家，第一位的售后保证。